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这首歌来自大鹏乐队带来的另一个自己啊，在17:04的节目开场，娱乐最王牌看到他们的消息，前两天也是推出来的，说暂时取消了像天津、济南、包括广州站方面的一些演出啊。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其实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现如今的时代，大家是很期待能够在现场的live 的演出当中看到更多的乐队的演出的， 对对对， 但就是因为疫情的这样一个反复， 嗯， 不能得到很好的疫情防控的时候，为了保护大家的健康和安全，就没有办法，只能暂时的延期或者取消。 对啊，我在想，就可能越来越多的音乐人也要慢慢适应这种可能线上演出的一种形式。 哎， 包括前段时间这个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其他的都在说这个所谓的元宇宙的概念嘛， 是包括这个很多音乐行业的人也加入到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来了哈。 嗯，对， 确实线上的演出让大家可能看的好像觉得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 对 无论你在天涯海角哪个地方，只要你有网络有手机有 iPad 有平板，你就看得见。 对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周六的傍晚，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嗯， 今天我俩呢也是这个一鼓作气，趁着大风直接来到电台了。 一 出门感觉这风就是明显感觉今天的温度跟明天肯定会有一个大的不一样。 是因为前两天已经有这个天气预报了嘛，就大家也是关注到了说冷空气要再度来袭。 嗯， 虽然不像上上周的寒潮那么的强劲， 嗯， 但是也不容小觑，毕竟到了初冬的季节了嘛。 对， 说今天此时此刻已经大风黄色预警了。 嗯， 明天后天这两天的温度一定会让大家不会让你失望的。 嘿啊，就是反正双十一的羽绒服肯定没白买啊。 对， 下周一这边北京的最高气温只有4度，最低气温是-5度。 将会创造今冬以来的新低，所以也是通过电波提醒大家注意防风保暖防寒。 嗯。 天上的水照着宁愿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飘。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宁愿人世间晃呀晃，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飘。 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让暴雨冲洗风中唏嘘。当初的你，仿佛是天注定。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漆黑中洗去眼眸里那泪水。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当初的你。取一杯天上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天上水照了明月人世间望呀望，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摇。 这是一首好像只有在大风天儿，或者要么刮风，要么此刻正在刮风当中的天气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首歌啊。 嗯， 也是在抖音当中有段时间特别火，王鹤爷、刘惜君他们共同合作一首《大 风吹。 对，配合这个北京从今天夜间开始就是增大的这个大风的等级嘛， 嗯嗯， 你会觉得天冷之后好多时候穿搭这感觉就不一样。 是，刚才在说呢，哎，今天白天的时候没有刮风的时候， 嗯， 你那个衣服甭管是面包羽绒服啊，一些羊毛大衣啊，你敞着怀穿、都觉得还挺暖和的。 对， 但是风一起，风一来，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外套这个衣服没有什么拉链拉锁的那种就不香了，就得赶紧裹紧自己。 有一个说法怎么说来着，说成年人的成熟嘛， 嗯，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把秋衣扎进秋裤里，一个是把秋裤扎进袜子里。 第二个方式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种穿法，那叫时尚、好吗？ 是吧、啊， 看看看看，我这不就把袜子是吧裹在了一个运动服的外面 吗？你这会儿才揪啊，来不及了。哎，我们有时候说起来，就是台里面主持人，你看有谁把这个袜子扎进这个裤子里面啊，卡在裤子外面，不一样。孙涛不就是这样吗？ 他其实不是说把它扎到那儿，就是首先那个裤子，我们得给大家形容啊，一定是那种收腿儿的 束脚裤， 对，束脚裤， 嗯， 很多就是运动裤。然后你那个袜子，如果袜要比较长的话，正好能把那个裤子给它包裹紧。其实如果那个袜子是有些色彩和图案的，还挺好看的，配上一双白色的运动鞋，你不觉得很潮流吗？ 我觉得呀，我一直这么穿的。 那为什么说成年人的变？ 结果老白看就觉得很诧异，包括盛博看了也很诧异。我心想，你们的脚脖子是不怕冷啊？哎， 不跟八零头的人聊这个服饰穿搭的事儿 啊，我们聊到这个就是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呢，突然就变得不香了啊。 对，也是看到了一条资讯，嗯， 对，就是这个今天呢，看到了韩国的炸鸡行业龙头这个孝村炸鸡宣布从22号起全面上调整个的炸鸡价格。 嗯，每只炸鸡的销售价格从原来的15000韩元上调到了20000韩元。 嗯， 约合人民币108块一只炸鸡， 基本上上涨了1/3。 嗯， 而且说了涨价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食用油的价格，包括配送的成本都在相应的提升了。 嗯， 啊，所以好多韩国网友说了，因为炸鸡啤酒嘛，这是可能看韩剧最容易受到感染的一种吃法。 对， 也觉得哎，失去炸鸡自由，突然不香了。 对呀、啊，你说这到冬天的时候，本来是一有下雪天啊，咱们可能是吃火锅，那人家那边就是啤酒、炸鸡， 对， 是吧？代表一种生活时尚的态度，失去这个炸鸡自由，感觉生活顿时失去了一种香味的感觉。 对，也不知道下来该吃什么了啊，不知道植物肉的价格能不能就是控制下来啊。跟各位说说这个所谓的什么事情不香了啊，什么东西不香，我觉得不光是食物，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有段时间沉迷于一些数码设备， 嗯， 然后玩一阵子之后呢，你发现可能它带来的那种好处和体验也就是比你想象当中要稍微差一点点的，没有那么理想的，所以你也会觉得从那个圈子当中慢慢的退出来了。 可能这个玩游戏那股新鲜劲儿过去之后，也就觉得花大几千块钱买的游戏机也就不香了。 嘿啊，现在不知道还有好多这个成年朋友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各种PS5 啊 Xbox 360 体感游戏机， 他们说在年初的时候买了那个 健身环大冒险， 哎，应该是在去年 的时候， 去年你要赶上涨价那会儿买的时候，你肯定会现在觉得不香了。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也像从前般 艰难，不是我 充斥着炸鸡啊，而此时此刻你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节目直播当中啊。看到聊天室里面用户86 8216就说了，以前家庭影院风靡一时啊，对，你要在那个客厅里面装上比如说这个环绕立体声，音响怎么装都得找专业的工人来去试试。 我觉得现在如果有的人也特别喜欢给自己家里面布置成一个小电影院的话，依然还是会很在意这个， 对吗？ 或者他可能布置完了之后不怎么用，你就觉得又占地儿， 是吧？ 然后呢又浪费钱， 对吧？ 就不香了。 你得学会利用。你比如还有人发来就说跑步机虽然说放到家里面可能，对吧，还有那种静音跑步机 健身用 的吗？突然不香了，这个利用起来啊，晾衣服。 他怎么就不香？哦，原来晾衣服了。 晾衣服就很香了嘛，而且每天使用率非常高，对不对？ 那么占地儿，好几米长，就挂那么几件衣服，你告诉我这个利用率，还花大几千块钱买的。哎呦，好像有的跑步机贵的话，也得上万呢。 上万的，真的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最近或者说之前买过什么东西的，最后因为各种原因闲置的？ 有，我你说挂衣服，我真的是没花大几百吧，花了一个小几百买了一个衣架子，就是在卧室里面想挂衣服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它那个位置正好，可能我没有太提前跟我们家那个卧室的那个布局去很好的去规划一下，我买回来那个衣架子特别碍事儿。 就是他人就是挂衣服的，你还想让他干嘛？ 不，他不是不能挂衣服，他是妨碍我在床头进出 啊， 床头床尾进出那个。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把它放到了一边，所以它的利用率就减少了一半。 衣服反正没挂几件啊，还占地儿， 还占地儿， 遭你嫌弃， 还遭我嫌弃。 嘿， 我突然觉得我买了个祖宗回来了，不是用来挂衣服的， 就差每天供着了啊。 就是每天要想多挂点，就把它挪一挪，然后呢，出卧室再把它挪开， 嘿， 给自己找了个障碍物 啊。我说你最近怎么感觉这个锻炼的效果挺好的啊？ 不用举哑铃了是吗？ 什么东西突然不香了啊？大家听到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体验啊，在九七的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以及聊天室里面。 其实你看最开始这话说的是手里的鸡腿儿突然不香了，对吧，但也不是说大家非得是啃着鸡腿儿然后听别的事儿怎么怎么样，但它其实反映的是说你听到一些事情和你突然发现了一个自己的境况和这个遭遇，你好像觉得吃什么都没味道了， 对， 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的可怜 啊，嘿啊， 可悲，甚至会觉得说哎呀，顿时觉得十分凄凉用来形容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你让我想起来了，这个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男生嘛，特别男生宿舍就讲究一个谁能发现出哪个地儿性价比高又好吃又能吃爽吃过瘾的地儿就特别好。我们特别爱吃自助，就那时候会就是可能这个食堂里面也满足不了我们，去卯着劲儿去吃肉，哎呦那是真香。但是后来呢，我一到自助餐厅，我反正是怎么吃都不香了。我就会觉得什么东西当你可以随时去取用的时候而且很杂的时候你反而是吃不出那种食物本身的味道。 对对对，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为什么就这些年自助餐好像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火了。最火的时候2008年左右吧，我觉得哇，北京有大概好多家自助餐厅遍地开花。 对对对对对， 大家特别喜欢去那个地方哈，就是特别豪吃， 各种拿 、就是、对，就是感觉白天一定要饿一天，然后晚上再去吃，扶墙进扶墙走， 对 对 对， 对身体也不好。 而且我这种呢，明显是长着不聪明。我去自助餐厅，首先会先吃三碗石锅拌饭，然后我的同学们看到我说：“马思慕，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说：“我太饿了。”结果三碗吃完之后，我就静静地看着他们一盘一盘的肉啊，在拿着。 所以刚才说扶墙进是饿的扶墙进，说是你是吧？ 来，我们回到节目里面啊，在这周六呢，依旧要跟各位评测的是最近新推出的一首新歌，昨天才上线的啊， 那可不是吗 ？Carrie 莫文蔚的《爱无所谓》， 这也是 Carrie 哈《末世情歌》在年底的一首压轴之作。这首歌呢由很有创作才华的音乐人 Eric 周兴哲来作曲，然后呢，金曲作词人李卓雄来作词。 金曲的制作人 Terry Chan 来制作。 嗯，其实这歌呢虽然说是昨天刚刚上线的啊，但是诞生起源是在两年前啊，两年多。莫文蔚呢参加一场演出的时候在后台和周兴哲认识嘛、 哦、 然后呢周兴哲说，哎，大师姐，我能不能给你写一首歌， 哎呀， 就是盛情相约嘛， 年轻人很上进嘛。 对啊，就是两个人一直行程繁忙没对上号啊、 嗯、 到最后呢约到一起了。 嗯、哦，后来好像是有一天这个歌曲 demo 交给了这个 Karen 的手中， Karen 一听这个 demo 就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嗯， 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他也加入了很多古典音乐的元素，然后前奏演唱了知名古典作品布兰诗歌的第四段，里面唱到是阳光照耀万物。 嗯，而且是拉丁文演绎啊、哦、一人诠释了五个声部。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昨天新上线的《爱无所谓》啊，其中畏是畏惧的畏。 嗯，什么都不惧怕。 对、嗯、啊，但是我说实话，这歌听上去呢， 感觉跟我可能期待当中他的一个新歌的样子不太一样，而且跟他以往的那种情歌的路线，末世情歌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我倒觉得这首歌特别需要一个氛围，就是你需要你自己有一个情境，你把如果放在某一个电影当中根据那个剧情的话，它好像也贴合。当然，然后如果你本身自己处于一个就是你有一些比如心绪的跌宕起伏也好，有一些情感的经历也好，你突然碰到这么一首歌，可能会进入到你的一个想象里。他好像没有给这首歌设定太大的一个框架，所以听上去你会觉得它好像出口很多， 对 吧？ 对， 没有特别一个具象的一个内容。爱无所谓，那就是不是那个无所谓啊，无所谓，不是那个无所谓，爱无所畏惧，就还挺大女人的， 对， 挺符合她这种成熟气质的女性这样的一个女歌手的一个演绎的方向。 有人说听出来她之前专辑当中如初之光的那种感觉嘛，还说觉得就是像 Karen 那个性格，就原本感觉是那种比如平易近人一点，就是可能没心没肺一点， 以前甚至有点唱出小女人那种娇媚的感觉， 对啊， 但这次你会觉得大女人更多一些， 就大女主的剧情上线了， 所以我会觉得是氛围感的歌。现在好多歌都这样。昨天其实测评 Adele 的专辑的时候，我在回家路上也听了几首她的歌，我突然觉得，好像是那回事啊。如果你在下班，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在路上的情景、眼前的画面，你给自己有一个剧情的话，这个你听到的几首歌里面，一定有一首进入到你的一个情境里面，比如下班路上的某个情境，然后你临睡前的时候，如果听到一个类似于很抒情的 I Drink Wine 那首歌，你不是很喜欢吗？ 对对对， 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歌都是需要一个氛围感的。 现在听歌感觉太难了，就是、还得有这个超强的想象力才可以啊。 我觉得音乐人更不容易，他要把这个歌创作编曲符合更多的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找到一个共鸣点，特别难。 我蛮期待他在这首歌曲之后啊，可能会和一些其他音乐人，比如说之前帮助这个林忆莲创作那张专辑《零》的时候，那些音乐制作人可能在这种所谓的可能有点福音的状态，有一点这种圣歌的状态去帮助 Karen 来创作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听到的新歌，来自于莫文蔚，爱无所谓，畏惧的畏。 对啊，说到了刚刚因为作曲打动了这首歌嘛，所以呢也是让莫文蔚跟周兴哲有了合作。我们在这时间段的最后来听一听周兴哲的最受经典的歌曲永不失联的爱。也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听听聊天室以及我们的974娱乐最王牌，随时找到我们。 亲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何苦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价。 享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You still be out of my love, mystery, I just want to let them know. You seems to be falling the dark, it's just the key one, tripping my by me, yeah, me, yeah, me, smell it, yo. Every state sounds like the flow, I know. The dressing tone, try and give some. I love you. Just look, sick the mold, look around, it shows some young fusion. When touch me, stop judging me, bitch, I'm crazy. How to complete it, disappear. Praise you, girl, what a chance, season, describe it. This world, I think, I know, I try, I lie, I drop it. 这首非常棒的作品啊，来自黄尔文带来的 Season， 这首歌曲包括这位音乐人的作品可能是第一次啊在这个974的这个平台当中露出的，就是广西啊华南地区那边的一位独立音乐制作人， 听上去真的不像 是吧。哎，而且他作品很少啊，我是前段时间在云村最近刚刚发起的这个所谓石头计划 啊、 第四季的一个公开的评审当中，他分比如说华南华东各个赛区、 从地域上来分的， 哎对，从里面找出来的这首歌，就觉得哎好像 像 不像听着螺丝吃着螺丝粉长大的？ 嘿呀嘿啊，是有点那意思啊。而且是嗓音里面也能够听出来像 Jack Johnson 那种很灵动的这种吉他的创作。 你不觉得说早些年的时候，好像音乐人的发迹之路只能是比如说他要往一些唱片公司去寄自己的作品， 嗯， 然后遇到人赏识，遇到伯乐。但现在不是了，如果你是一枚啊，如果你是金子 啊， 如果你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金币， 没错， 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平台把自己的歌放上去， 嗯， 就会有音乐人有慧眼识英雄的伯乐来找你。 对对 对, 对 吧，这也是一种变化。 对、嗯、确实不一样。你想想，我记得最开始我在很早的一些这个乐评的书里面， 嗯， 了解到像许巍一开始的时候来到北京这边，包括到各种唱片公司， 嗯， 当时我记得他投了两首歌，一个是《青鸟》， 嗯， 另外一首是《两篇》那个歌曲，然后呢，就是好多人觉得你这个就是唱着太生涩了，或者说很晦涩难懂， 嗯， 直到他就是跟当时的那边詹华那边的企划有了一个这个连结。怎么连结的呢？骑车路过，听到人在门口放歌，放 Nirvana 的歌曲， 哟、啊，聊两句， 哥们喜欢这个，哎，我也喜欢，聊会儿吧。门口一聊，说行，哎，那我也带歌了，你听听看吧。 嗯， 青鸟两天一下子牵上了。 嗯，哎，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运气，一方面也是因为两个人就是他们有共同的爱好， 对 对吧？你同样都喜欢一种音乐类型的时候，这个人家就会觉得，哎，可能你的音乐作品当中有那方面的素材，有那方面的展现，所以会给你机会。 是的，没错没错，比如说缘分也很重要啊。什么时候这个希望能这些歌曲还有一些老牌的歌手的歌曲能让我们持续听着继续香下去也挺好的。 嗯，你看有些老牌的歌手，他即便说他当时的创作音乐的背景可能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通过一些综艺节目他们聊一聊说一说，哎，突然觉得他们有当年的一些故事也挺香的， 嗯， 是吧？所以还是要持续关注像时光音乐会啊， 对， 是吧？一路畅想啊， 嗯， 这样的一些慢节奏的综艺节目。嗯， 对啊，刚刚看到聊天室里面的彩虹的微笑就提到了这个，我很好奇啊，他说像黄瓜、西红柿、西瓜都没有儿时的味道了，就吃的可能没那么香了。 它有可能，因为我之前也是买到过，就是它本身价格上也有差别， 嗯， 可能三四块钱一斤的西红柿， 嗯， 和卖七八块钱一斤的西红柿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差别。首先它有一个自然成熟的周期， 嗯， 有一些可能就是快速的， 嗯 啊，有差不多快熟的时候就已经摘下来了，然后在路上运输， 嗯， 然后如果是它周边自然长熟的那种西红柿，甜度也不一样，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说，哎呀，说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嗯，所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很难啊， 一分价格。 对对对啊，有的时候也跟我们吃的东西太多太杂有关系。 有 那天我跟夏明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他之前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瘦身的经历。 你看你这半小时节目里面说到多少个人？ 哎呀， 又是孙涛，又是白洁，先又来夏明，来吧，你说怎么回事？ 就是他说到有段时间就是类似于就是所谓的辟谷嘛，就是喝那个酵素来减肥瘦身的时候， 哦， 因为你要减少很多食物的摄入， 哦， 要单纯用营养素来稍微调控一下。 嗯， 他说你经历过那个时间段不再就是很少去咀嚼东西的时候， 嗯， 你有一天哎，这个周期结束了， 嗯， 突然吃一口西红柿，他说哎呦，那个味道是真甜真香啊。我说你这也真是啊，就是这个欲扬先抑， 嗯， 啊，前面控制到那么极致，然后又来个这个，估计他吃口黄瓜也是那种感觉，就感觉那个汁水啊在嘴里面迸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突然觉得说我还活着真好，能像正常人一样吃饭的感觉真好。 是的，是的， 我们今天聊的不是说特香啊，是聊不香了， 啊，对，不香的，啊， 什么什么不香了， 啊啊， 这边有朋友说的是哈， 嗯， 说candle 啊，就是那个电子的一个 电子阅读器， 电子阅读器， 对，真的，我们家还有一个。 对，基星又说了，买的时候觉得真好，用了没几天就扔在抽屉里面，不怎么用了。 嗯， 我想问问为什么呢？其实 Kindle 它并不大呀， 嗯， 而且充完电之后能用好久啊。 对对对， 为什么会觉得不香了呢？还是智能手机拿着更便捷？ 一个我觉得是大家可能电子书的阅读习惯还是没有完全养成。 嗯， 对，而且说实话，我在 Kindle 上买的一些所谓的这种电子书不便宜的。 哦， 真的，一本书，比如说实体价格可能比如22到25块钱， 嗯， 电子书能到18块钱，什么概念？ 啊，那蛮贵的， 是蛮贵 的， 对， 嗯， 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像真的实体书一样在家里面装饰一面书柜墙， 嗯， 这就感觉是吧，差点意思， 还是房子它有点大，黑空是吧？ 啊，什么东西突然不香了？不光是食物，不光是电子产品，有的时候行业也是这样的。 对，刚刚看到一位朋友，他说， 嗯， 说以前的时候家里人特别希望他在银行长长久久的工作下去， 嗯， 但是最近一些年呢，他发现银行的这个职业呢，这个行业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的香了， 嗯， 而且很多年轻人。也是看到他又说报道说有些年轻人正在筹划或者从银行辞职， 就是因为觉得说相比较体制外的一些工作，大多数的银行不仅属于国企，能够为员工提供稳定的编制和福利， 嗯， 而且地位特殊哈、啊，说以前，但是现在呢，会发现说这个职业的晋升啊，啊，包括这个发展啊，都会比较受限制， 嗯， 所以觉得现在不少年轻人对于银行的热情也不像从前了， 对啊， 嗯，突然不香了， 可能都是受那句话什么影响的啊，就是我要去找诗和远方， 对， 找到 外面那么大 职业， 我要去看看。 哎，来，今天这个我们在周六的节目当中有一个真的是到外面的世界当中去看一看的体验啊，是来自我们的编辑张大人去体验了一个600年的这个怀柔板栗古树当中的一个例子，他分享的一个生吃体验。 醉王牌周末版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不准不开心。 它这个树啊，在那个根部就已经空了，但现在长得很好， 对， 依然枝繁叶茂 啊，你看还结果， 哎，对，上面还有果子，可以摘一个哈，哎，但我怕扎，哎呀，稍微一碰这个栗子就掉下来了，可以直接吃吗？这个可以啊，哇，我要吃一个， 这个可是刚刚从这个古栗树上， 古栗树，这是一个652年的老栗树。掉下来的这个板栗，一个，哎，这个板栗倒不大，看着小小的， 对， 等于我现在吃的这个栗子就跟600多年前的人吃的是一样的， 是的， 哇， 是不是还有这个栗子感？ 对，嗯，哎，这个皮儿还挺好剥的， 嗯，对，你说的好剥，怀柔板栗呢，其实是全中国国内公认的最好去皮儿的产地 哦， 原因呢是因为在我们的怀柔的水土里啊，土壤里含有大量的硅酸，它栗果吸收完硅酸之后啊，会把它转化为蜡纸 哦， 所以怀柔板栗的蜡纸含量非常的高，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开这个壳的时候，它的内外皮是非常容易分离的，哎，也是很好去剥皮儿的 哦。哎，我现在把那个600多年的老栗树上结的这个栗子哈剥开了。这个栗子本身呢，它是小小的一颗，然后有多小呢？跟我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指甲盖一样大。然后剥开之后，里面的生栗子是金黄色的，是那种玉米的那种颜色。这种生栗子可以直接吃吗？ 直接生食。 尝一尝哈。 嗯。 嗯，哎，我没有吃过生栗子，这是我第一次吃生栗子。这个生栗子吃起来有一种很独特的口感，因为熟栗子是面的嘛。这个呢，脆脆的。 嗯。 但是又很甜，你要说含糖量很高， 对， 哎呀，好吃，吃上瘾了，再吃一个。哎，所以那个如果是在路边买栗子的话，也并不是说越大越好， 对 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栗子大，这个好，并不一定。像这种小小的栗子呀，没准可能就是怀柔的板栗啊，要吃起来更加的甜糯。 指一算，这满汉楼已待了3年半，每天挑水劈柴，可没偷懒。快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日夜苦练基本功，自从天段到现在，我刀法精湛，三两肉飞快。我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保证砸了招牌，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最拌饭。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5000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专指我辈精英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手就实在，肩膀甩是技巧，是你在过一番呐、啊。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嘿，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饭要一起分开，还要沾着蛋。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像神明，算计我辈精益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像神明，算计我辈精益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刚刚在广告前我们听到了一段这个王牌体验啊， 蛋炒饭。想问一下思萌，如果蛋炒饭配上糖炒栗子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哎呦，那碳水炸弹嘛，这不是轰一下啊，胖了， 就是淀粉加倍，糖分还是热量翻番。 对啊，我记得之前有人有出过一个所谓的就是减脂蛋炒饭啊，把菜花切碎之后呢代替米饭，就那个口感你吃上去是和蛋炒饭是差不多的 哦，因为那个菜花那个花头的部分是那种颗颗粒粒分的特别碎碎的， 哎，你要然后呢再配上比如说放点小火腿啊，鸡蛋呢、 我觉得放点热栗子也没问题， 没问题啊。这栗子唯一就是特别让我之前劝退的一点，不好包， 但是它要是炒的特别好，尤其是那种新鲜的板栗，在如果经过了糖炒，它如果是特别质量特别好的刚下市的那个栗子的话，特别容易剥开，一捏口就开了 啊。 就是反而是那种不好的、成长不熟的，才容易剥着那个壳和里边那个皮儿是连在一起的。 嗨，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智商有问题啊，原来是这个材质的问题， 方法的问题 啊。 哎，但说实话，真的，冬天听到吃栗子，介绍栗子，真的浑身都暖和了 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秋天、冬天，好多人都觉得在北京是一定要吃上，就是吃一口栗子的。 对对对， 而且是天儿一变冷之后，更得好好吃栗子。 嗯， 满大街都飘着那个栗香， 对， 糖炒栗子的香味儿 啊。咖啡时光，包括午后彩云，还有很多人啊，包括仁爱也都说到了喜欢吃这种热腾腾的栗子。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刚就是张大人给的那个概念特别好，就是这种古栗树上的生栗子是可以吃的。一捏那皮儿直接碎掉，这个脆口的我还是有机会挺想去体验体验。 可以想象一下核桃，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生核桃， 吃过、啊。 就是生核桃在它没有经过炒制之前的时候，它更像水果，它是略带苦涩的脆脆的感觉，但是它熟透了之后，就感觉油分就全出来了， 没错没错， 对，那个口感就不像你吃熟核桃那个，反正是各取所需嘛。 对对对， 我就爱吃鲜的核桃，所以我能够想象一下，鲜栗子应该也挺脆的， 哦， 水分也会比较多。 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琥珀桃仁儿啊，就特别喜欢吃的，甜口。 看来到了饭点，你聊什么吃的都香。 嘿啊， 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什么突然就不香了哈、这可能表达了另外一种就是羡慕啊，略微的小小的嫉妒啊，又或者说，就像之前特别流行过一个词儿叫我酸了， 酸了， 对吧？ 对啊，天高云淡说不到20000块的相机，随着技术没有长进就不香了。 到底是？ 照相机的技术更新你觉得不够快，还是自己的拍照技术没有什么长进觉得不香了？应该是后者吧。 应该是后者了。 我们家也有一个，我给他回了一个，我说一看他这个留言我顿时拍大腿啊。 啊， 就那个当时也是买了一个特别应该是最新一代的相机， 单反微单， 不是微单了、啊、就是当时是特别大的一个 需要配镜头的那种， 对 吧？ 单反相机、嗯、还当时差点配一个小白镜头， 嘿、啊、 就大白还是小白镜头 啊，这个什么7700、2000各种样的是吧。 哎呦真的是还在家里边烙土呢。 嗯，还有人说这个之前家里面估计都会有印象的啊，这个座机电话突然不香了。之前是能够花5000块钱装一个座机电话的、 哦、 在小时候的家庭里面， 对，那是那是、 嗯、现在手机就是遍布各地啊，人手一部甚至人手不止一部，就反而座机电话很少有人在打了。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说不香了这三个字的其实是一种回忆、 嗯、 或者一种你对于科技的一个更新迭代的一个认同，对吧、 嗯、 因为你有了更多的替代品，所以你才放弃了所谓的固定电话。 对，承认吧各位，我们就是喜新厌旧啊，好的我们才用、嗯、这首歌来自刘志佳带来的一首女生版本，你的眼睛像星星。 怎么还是当初见你模样，看到你就控制不住的向往，陪你去到任何地方，待在你身旁，你就像烙印在我的心上，陪我到老，陪伴我一同去天堂，你就像天使一样出现，记忆满足我一切幻想，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眼就坠入陷阱，别担心好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 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本周综艺导览， 时光音乐会本期庄主小柯陈星翻唱致敬经典，许茹芸想把我唱给你听。 我从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们应该有快乐在幸福的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在这个时间里寻找有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孤单无法往前，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孤单无法往前。 版本来自张叶磊带来的我还年轻还年轻啊，原曲是来自老王乐队，包括在歌手舞台上我记得拉拉徐佳莹也曾经翻唱过一 把。是的是的，我印象当中就是感觉拉拉没有唱出这首就这个女歌手那种冲劲儿，你知道吗？ 就是没喝 就是一下你就记住副歌那个，给我一瓶酒， 给我 一支烟， 说走就走啊，对吧？别浪费时间。哎，这里是娱乐最王牌的直播现场，我是思萌。 大家晚上好，我是戴毅。 对啊，就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也是因为一个资讯，就是关于韩国这边的整只炸鸡的价格上调。所以想跟各位聊一聊，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什么样的事情，感觉突然不香了？ 你要说韩国的网友们，他们会觉得痛失了炸鸡自由。然后以后想特别恣意的去喝 喝啤酒吃炸鸡，可能就要掂量掂量这个日常的生活的成本了。 你这个时候就要借鉴我们中国这种传统文化。 怎么借鉴？ 喝点啤酒就点花生米就行了，对吧？ 争取拍一部我们的国产剧，把这个所谓的饮食文化带到邻国去， 没错没错啊！你说到这个什么东西突然不香了，我想起一个，前两天看的一个视频，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他提到了一个关于恋人之间相处呢，有一个东西不香了，视频通话，什么意思呢？这两人呢，之前大概是比如一个人工作在深圳，一个人工作在香港， 异地， 然后呢，相距的这个距离大概只有45分钟的车程，按理说不算很远，对不对？之前呢，就是每周可能会见到2到3次面，然后呢，因为那边的地区的一些疫情政策的防控，变成了每天视频，按理说也很甜蜜，对不对？ 对， 依旧不满足，觉得视频突然不香了，怎么办呢？就男生呢，就想办法在地图上开始找。找到深圳和香港之间离得最近的一个地方，相隔1公里的距离 啊，怎么 相隔了一个叫码头角海，然后呢他就约定你到这边我到那边，海的两头相望，然后女生为了让男生更好的辨别自己，因为1公里其实很远嘛， 对， 专门在自己身上背了一个氢气球，粉色的小猪，所以两个人到海的两端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拿着电话互相通话，然后又从那个所谓的望远镜或者镜头里面看到对方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身影，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两个人的见面。 我觉得好浪漫啊。 对，后来男孩还不满足，接着再找香港和深圳那边有一个相隔只有400米的地方，跑到一个小山头上，一个瞭望台， 两人这样可以喊话了。 对，喊话400米，然后呢就又能看到对方在一个高架桥的桥边啊，人行道上，那边在山头啊，也是人影越来越清晰了。但是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实现两个人的这种想念和见面嘛。 哎，我觉得不仅是两个人加深了感情啊，加深了感情，浓情蜜意，同时可能两个人也学会了一些本领。 哎呀，那真是啊， 比如看地图的本领。 地理知识全用上了， 对，地理知识，同时估计嗓门啊、眼睛啊，包括视力可能都会变好。 哎，真行！在那段视频最后呢，不光是两个人能够成功见面了，还又带了一对啊，分别也是相隔两地的，这下就可以拉着好朋友一块去，就是跟就是异地的这些这个恋人们嘛，再次见面。 其实你看，就是不光是好奇心，其实爱也可以激发很多人的创造力。 没错， 这也真的是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哎。学习了 是 吧？好像感觉我们又重新恋爱了一回一样。 嘿啊，这个400米好像隔得也不是很远了啊。 对啊，但是如果大雾天气的话，400米还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 是的，是的啊。包括最近呢，在这个从上周三开始啊，也是提醒大家跟各位反复强调的，我们在北京这边的进返京人员呢，还是需要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包括北京健康宝的绿码。 其实对于很多环京通勤人员来说，其实是有点不方便的。 对。 但今天呢，大家会发现啊。这个尤其是环京通勤人员发现自己的北京健康宝在头像的右下角标注了红色的通勤字样。就是原来是考虑到了居住在环京地区啊，在北京上班的一些人的这个通勤的需求，所以北京警方已经建立了通勤人员的数据库，库内人员首次查验48小时的这个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后呢，14天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都是有效的。 这也是方便的大家嘛。 对， 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可能周末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公共场所，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我们也是争取做好我们这个第一的健康责任人嘛。 如果还没有被纳入数据库，并且呢也有通勤需求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进京时间啊检查站啊进京时向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提供居住证明、工作证明，还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报告，申请认定入库。 虽然在这个大大的城市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但是这样的小小的关爱依旧会伴随着我们身边。 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天长地久，演到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没错，文艺最前排，在周六的傍晚跟你说声周末快乐，我是思萌。 哎，我是戴毅。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影讯哈，因为不少人在周末的时候会选择去看电影。这两天我看了看，就我们家门口附近的那家电影院，主要被3部影片的排期给占满了。 哟，都哪些呀？ 一个是在周五上映的《门锁》。那昨天我们也介绍过了，好像说是国内首部关注女性独居题材的电影。 没错没错， 还有白百合和白客主演的。 嗯， 然后呢，另外就是我去看了的《扬名立万》， 这个刘询子墨对吧，导演的。 哎，对对对，这部应该说是喜剧加悬疑色彩的电影，这两天好通过口碑的发酵，不少人也想去看。 嗯， 我看了看，好像基本上全天的各档电影场次里面都上座率在50%以上， 那还真的不错。 就已经看到，哦，今天晚上9点多都已经在中心地带，已经那个票都已经卖出去了。 哦， 都已经被小人占上了。 这个听上去感觉应该就是那种电影版万万没想到，应该是比较欢乐喜剧的嘛。 前面有欢乐，后面有悬疑， 哎呦， 并且带着你去猜想，看看每个人心目当中是不是有不同的故事的真相，以及它的的确确有一些带有讽刺的色彩，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觉得看完之后觉得，哎，还真的是属于近期没有被人家按头安利，但是自己看完之后觉得还挺香的一个电影 啊。你平时看电影都是被别人按头安利是吧？呀，你这个有点厉害啊， 因为 画面感极强。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跟咱们同事说的是，哎，信誓旦旦说我要去看梅艳芳，我要去看传记电影，结果哎，看了干嘛？看了《扬名立万》，就是差距有点大。 是不是女人都是善变的啊？ 哎，对，可以这么来说哈。来说一说这个今天开始，电影《古董局中局》发布了预告片。这部电影将会宣布是在12月3号的时候正式上映。 没错啊。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像雷佳音呢、李现，还有特别出演的葛优啊、葛大爷三人呢，组成了夺宝小分队，在这个古玩江湖是闯关破局啊。包括还有像演员辛芷蕾、郭涛，包括咏梅啊，也是参与演出的。就是了解这个 IP 的话，可能都知道啊，它是改编自马伯庸的这个同名小说嘛。剧情也是一个所谓流失海外的国宝名堂玉佛头为线索引出的一场惊天骗局。 当时很多人在，我忘了是2018年还是2019年，就是夏雨演的时候，2018年夏雨跟乔振宇嘛， 对， 演过这个网剧版。 对对对， 说当时那个网剧版大家的口碑一致都很不错。 嗯， 所以这一次电影版的《古董局中局》，雷佳音、李现、咏梅、辛芷蕾等既有人气有演技，尤其还有这个葛大爷。我真的是一看他的名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我太想去看一下。 我感觉葛大爷应该不会演好人啊，那个形象演好人可惜了， 可能会演一个中立吧。 哎， 就是两边倒的这一种啊。所以葛大爷在预告片当中戴着一顶牛仔帽，然后两边鬓角沾了假头发，还留着小胡子。 嘿呦啊， 确实一看这个外形和这个造型不太像个好人。 对对对啊，而且这一部呢也是就是拍摄方面的很用心啊。那么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为了呈现一个更真实的古玩江湖，剧组甚至是向专家借用了31件真实的古董啊，包括年代最久远的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文物。 我在想这个电影他们整个这个组在拍的时候是不是得上保险， 哎， 得给这些文物得先提前， 演员都不重要了是吧？ 哎，对， 这个东西先别碰它啊，拍完我们先擦一下。 对，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古董啊。 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包括最近看到的一些电影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分享。

妈妈教他学走路。红笔有的鸳鸯，有的灰了老的户。活在金字塔的底层，就像盘长木。好累，他 working day by day， 喝的是醉，他抱怨这个 city。SOS， 他爱把流出泪水，开始背。So what can I say, honey Jay？ 啦啦啦啦。 十八点的33分，在这一刻的娱乐奖牌当中，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朱恩池带来的一首啊，他在这个音综决赛里面的《穷小子》。如果我不说的话，你能够听出来另外一个声音是来自谁吗？ 不太好听出来 啊，朴树 啊， 对吧？足以看得出来， 很年轻嘛。 对呀，节目组给的很多嘛。 不是，朴树老师曾经就会说，录节目录差不多吧，9点半我要回家睡觉了。 对啊，一个是时间要求，一个是这个出场费的要高才行。哎， 不过这个男生还是挺可爱的，而这首歌听上去也感觉很符合周末的氛围，顿时嘻哈了起来。 对啊，作为一个重庆的 rapper 嘛，带来这样的一个跟朴树合作的歌曲，让人很亮眼啊。 嗯， 对，我们关注一下，在今天晚上8点钟啊，即将上线的一档新的综艺节目。 你要知道，一个全新的，也不知道叫全新，就是有一些综艺节目，它比如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开始开播的那一之就那一刻之前， 怎么了？ 对于很多人是非常香的， 嗯， 对吧？就是你带着内心的期待，尤其你上一季没有看过瘾的时候， 对， 第二季、第三季开启的时候，就会觉得看个预告片啊，看第一集都非常非常的香。 对对对、 啊，这就是马上会在今晚开播的《哈五哈》第二季，是不是？ 啊，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全名说出来？ 哈哈哈哈哈。我得数着1、2、3、4、5， 真是啊！五哈旅行团第二季呢也将会在今天晚上8点钟的腾讯视频。 嗯， 因为去年我一直在看嘛，然后呢，我还记得他们当时第一期的时候是真的很草率，草率到我记得是找了陈赫、邓超还有鹿晗三个人在一艘游轮上吃饭，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游轮上吃饭聚餐，吃的时候导演就说了，说哎，咱要不玩个游戏好不好？ 嗯， 就说呢，咱们直接出去玩吧。 嗯， 邓超都没当回事儿，那行啊行，有什么呀？ 嗯， 然后就真的把三个人的手机拿过来，跟家人报备了一下，就直接走了，衣服都没给换洗的，愣是在那艘船上玩游戏，通过换积分，然后去赢取他们接下来的一些，比如必备物资之类的。 我大概有了解，就好像说他们要在这个。一路出行的过程当中体会社会百态嘛， 嗯、 然后什么又当搬运工啊，又当绑螃蟹的，又做工，还要当什么婚礼司仪，反正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工作工种都尝试过。 对啊，很有意思，就是感觉到任何一个城市都能玩一场这种所谓的真人快闪。 嗯， 也期待一下他们在今年的这第二季的第一期，据说的这个首发站是在西安。 这次有没有新加入的人、 嗯、啊？ 除了你刚刚提到的陈赫、邓超和鹿晗之外。好像我看到有彭昱畅、哎、 嗯，彭昱畅包括郭京飞 哦， 郭涛， 郭京飞最近也挺就是密集宣传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好多电视台正在播放他跟王珞丹演的那个《两个人的世界》 哦， 也是新剧上线嘛，担惊受怕组合 嗨，早说这个是过来宣传的呀， 对，我猜有可能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喜欢这个综艺节目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今晚8点钟，看看五哈团他们先去打卡哪座城市。 嗯，对。那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歌剧方面，我们最近一直在宣传的《游吟诗人》啊，都知道和《茶花女》呢，弄臣是齐名的，是歌剧大师威尔第的通俗三部曲之一，也是世界各大歌剧院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了。嗯， 2021年呢是威尔第逝世120周年，国家大剧院将会在10月27号和28号这两天推出音乐会版的歌剧《游吟诗人》，等会再现歌剧大师的不朽名篇。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详情请咨询电话6655000。 I've got some big news, the bank finally came through.And I'm holding the keys to a brand new Chevrolet. Have you been outside? It sure is a nice night. How about a little test drive down by the lake? There's a place I know about where the dirt road runs out. We can try out the four-wheel drive. Come on now, what do you say?Girl, I can hardly wait to get a little mud on the tires. Cause it's a good night to be out there so soaking up the moonlight. Stick out a little piece of shoreline. I've got the perfect place in mind. It'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Only one way to get there. You gotta get a little mud on the tires. On a duck blind, catfish on a trot line, sunset's about nine this time of year. We can throw a blanket down, crickets singing in the background, and more stars than you can count on a night this clear. I tell you what we need to do is grab a sleeping bag or two and build us a little campfire. Then with a little luck, we might just get stuck. Let's get a little mud on the tires. Cause it's a good night to be out there soaking up the moonlight. Stake out a little piece of shoreline. I've got the perfect place in mind. Get there, you gotta get a little mud on the tires. And then with a little luck, we might just get stuck. Let's get a little mud on the tires. 这首乡村摇滚歌曲啊 Mud on the Tires 啊带来的这首这个 Brad Paisley 带来的一首歌啊，就是通过这样的音乐，可能希望在周末周六的傍晚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略有拥堵，但是能够听上去稍显轻松一点。 一般来说在周末的时候都是一小段路段它会出现拥堵，然后稍微的过了那个节点或者过了那个拥堵点的时候，大家车速能慢慢提起来，而且基本上车与车辆之间能保持一段距离，你会发现听着刚才这样的乡村歌曲，车速一提起来的话，哎，感觉心情还不错，还不赖。 而且想问问大家，这个自从收音机上包括收音的这个音质电波的音质在不断的变好之后，是不是以前的什么 CD 卡带现在车厢里面很少有放卡带的槽了、 没有， 对吧？ 连放 CD 的那个地方和这个设备都已经几乎没有了， 瞬间都不香了。 是是是啊，张旭就说了，他讲的应该像一个段子一样，但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段子能够找到一些这个拍摄的这个取材点的话，这应该也是能成为一个，最起码能当个包袱吧。 怎么了？ 他说有位大哥，就讲这个故事当中，这个有位大哥哈，因为走私被抓了，然后在狱中啊，无论经受了严刑拷打。都没有交代出这个货品的下落，然后就这样过了15年 哟。 他的兄弟借他出狱，大哥大哥，二位兄弟默默地走到了一处荒郊野岭。两位兄弟说：“哎呀，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吃香喝辣的了哈。”三个人共同从地里面刨出来了这个所谓的货，一看两箱子的 BP 机， 嘿。哎呦，这个东西 感觉特别像是某一个喜剧大赛里面的一个故事段落啊， 放到二手平台上估计都没人买。然后想起来之前韩寒的一部电影《乘风破浪》里面也是啊，大哥大哥，我们这边好东西，把所有的房子什么全卖了，就为了囤点碟片啊，以后一定是 VCD 的天下 ，DVD 的天下啊。没想到这个后来这 MP3、MP4， 包括智能设备的过来啊，也都不一样。我想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所谓。反转的剧情，在刚刚还跟问戴毅，就是在明年的春节档可能要上映的韩寒的一部新片《四海》。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因为还是请了沈腾出演嘛，有一个小小的预告片的段落，是沈腾跟他的一个孩子在这个车厢当中的对话。爸爸送给儿子的一个礼物，一只名表。儿子看，哟，劳力士啊。说爸爸，你这个太厉害了。 谁送给谁？ 爸爸送给儿子的嘛。 哦、 对对，劳力士，哟，谢谢谢爸啊。然后呢，爸爸说。这个仔细看一眼 ，relax， 不就是李鬼和李逵吗？ 哎、 好吧，好吧，这别说说到这事儿，想起昨天我们本来是要推荐一首破次元壁的歌， 嗯， 是放了一首，在抖音当中特别火的一首歌，叫《删了吧》 啊，对 啊。然后呢，当时我们去找这首歌的时候，发现就遇到了李鬼， 李鬼啊， 没错没错，遇到了李鬼，因为那歌的歌名也叫《删了吧》， 嗯， 唱歌的歌手也叫许家豪。但是此家非彼家， 嗯， 人家那个上就是烟嗓那个男孩叫、他是单立人两个土那个家， 明白 啊、成绩上家的家， 嗯， 然后呢那个李鬼他的那个家是嘉奖的家， 就这点没看清啊， 对，就这点没看清，然后发现两个歌完全不一样，但是里面都唱到了删了吧， 嗯， 昨天我还在跟就是直播的时候还跟老 白 信誓旦旦说，我说应该就是这首歌没有错啊，你看你看你唱到了删了吧， 哎呀， 所以。相信你刚才这个段落真的是啊， 哎，这个 relax， 这个只能当一个段子来听了啊。这期待的，我也蛮期待，就韩寒的电影，他老有这所谓的谐音梗在里面。 嗯， 对， 应该是在明年的过年的这个春节档哈、 嗯，对， 去看一下他的新片《四海》。 时光看一派轻松。 说我的感受，配合的游戏我也算上手，不在意。我真的不为所动，再见如果说太多，鳄鱼的眼泪都让人感动，多谢你、那么诚恳敷衍我，毕竟爱过习惯还是旧，多少还能享受，回头，我死守最后的温柔，走，走到你觉得足够，还有力气加班，我一拍轻松，不愿示弱，让你发现我有伤口。本书你也不会懂，没关系、反正你全都听过，抱怨如果说的太多，记不透了，我还想你回头安慰我，就算只是在敷衍我，毕竟爱过习惯还是旧，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这一句真的让你拿走，别回头，我死守最后的温柔，走，走到你觉得足够，还有力气加班，我一拍轻松，不愿示弱，让你发现我是否还感动，多谢你敷衍我，多谢。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五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五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抓马。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 抱紧一整个心房。 男人的自大，为你柔软放下，就是拿你没办法。 世界再冷漠，有你在就暖化。喜欢你为我勇敢的模样，即使再野蛮，也甘愿被豢养。不如赖在你肩膀， 不如抱一下好吗？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你最最暧昧的抓马。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 抱紧一整个心房。 现实太混账，跌倒先躺一躺，为你煮鸡汤，把悲观都打趴。 心累也有你为我护航，有你的微笑无价， 给我抱一下好吗？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抓马。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 抱紧一整个心房。 想一想， 给我最最暧昧的抓马。 给我抱一抱一下，抱紧每一个当下，你还在等什么？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平凡的日常不再平常。给我抱一抱一下，抱满的我在沙发， 抱飞那地久天长。 兄弟抱一下，噔噔噔！ 你串歌串的可以啊， 是吧？ 人家明明是一首很新的歌，并且充满冬天的温暖， 嗯， 你串成了一首网红歌。 你看你这说的，我们兄弟之间抱一下，那也是贼热乎的啊。啊 好的，八三幺乐团和柯佳嬿的合作，但确实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来测评这首新歌的时候，就有人说柯佳嬿还是好好回去演戏吧。偶尔来打个酱油就可以了。 对啊，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这里面的女生是她啊。 刚才我们在聊的是这个，突然什么就不香了，两个人。我们俩是这个关了话筒一边听歌一边聊，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你在追一个剧集，甭管是动画片还是电视剧，它如果在你手边的这个储备量有个三五集的话，你会觉得看得很过瘾， 对， 但是一看内存条、不是 内存、 内存条、 储存量啊， 不是进度条 啊， 进度条也不够了，支撑不下去了，并且接下来你也没有预告可看了，你就会觉得顿时追这部剧再好看也不香了。 所以弹幕经常会有嘛，说进度条你已经成长了啊，你要挺住啊，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对，一边看这个一边看弹幕很有趣。其实好多剧就是这样，它一般更新吧，它如果说每天更新一集我倒能忍耐，就怕是那种一周它只更新个两次， 哎呀， 放在周中，然后你要再大概等一周才能看到接下来的，就非常难受。 我前段时间就是弃剧了嘛，就是弃了一个之前给你们安利过的叫做国王排名 啊， 在豆瓣上包括在哔哩哔哩上面大概有超过40万的评价，能达到9.6分以上。 对对对， 而且被很多人称作是今年2021的这个 动画动漫的这种黑马嘛， 巅峰 很感人，很催泪，但就是一周只更一集，而且呢20分钟去到片头片尾17、18分钟，我感觉我刷个牙再忙点别的就看完了， 嗯， 要等7天啊， 你需要这个像感觉怎么说呢，就是特别认认真真的像朝拜一样的在这儿坐好，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要错过，是不 是？ 是 的，是的啊，这个很麻烦啊，有时候看动画片就是这样，但是其实可能陪家人或者陪孩子看的时候就会有另一种体验了， 嗯，不过不管怎么样到周末希望大家时间可以过得轻松自在一点，好了，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娱乐最王牌， 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啊，来自 Daft Punk、Pharrell Williams 以及 Neil Rogers 带来的这首 Get Lucky。 Yes, Get Lucky。 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想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80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